that need that need a fall. Versuch es doch mal mit Champagner. Der geht ins Blut und haut nicht um. Champagner ist ein großer Wanderer. Kommt über.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如果我有一艘船》是电影《依然爱丽丝》当中的片尾曲。这部电影由朱莉安·摩尔主演，讲述了一位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妇女坚强并勇敢的生活的故事。虽然失去了思想，但是爱丽丝依然是爱丽丝。 If I had a boat, I'd go out on the ocean.I'd ride him on my boat, and we could all together go out on the ocean. Set me up on my pony on my boat. If I were Roy Rogers, I'd sure enough be single. I couldn't bring myself to marrying old DaveJust be me and Trigger. Go riding through the movie. Then we'd buy a boat and on the sea we'd sail. And if I had a boat, I'd go out on the ocean. And if I had a pony, I'd ride him on my boat. And we could all together go outOn my pony, on my boat. The mystery masked man was smart. He got himself a Tonto, 'cause Tonto did the dirty work for free. But Tonto, he was smarter. One day said Kimosabe, kiss my ass, I bought a boat, I'm going out toAnd if I had a boat, I'd go out on the ocean. And if I had a pony, I'd ride him on my boat. And we could all together go out on the ocean. Set me up on my pony on my out on the sea. 是一部战争片，于1978年12月8日在美国上映。这部影片以战争为背景，讲述了三个过去经常在一起打猎的好朋友在战场上被俘后的不同命运，刻画了战争对人的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摧残，发人深省。片名《猎鹿人》是一个隐喻，因为打猎的人也有可能被俘。下面是电影当中的两首插曲，《好心女人》和《开往格鲁吉亚的列车》。 Well, old time forgot our dreams that just went by the way. And the good life he promised ain't what she's living today. But she never complains about the bad times or bad things he's done.She just talks about the good times he's had and the good times to come. Cause she's a good-hearted woman, loving her good times and bad. She loves him in spite of his wicked ways that she don't understand. Through teardrops and world hand in hand. Cause she's a good-hearted woman, loving her good time and man. He likes the nightlife, bright lights, good times and friends. When the party'sall over, she welcoming back home again. Now she don't understand him, but she does the best that she can, Lord. Cause she's a good-hearted woman, loving her good time and man. Yes, she's a good-hearted time and man. She loves him in spite of his wicked ways that she don't understand. Through teardrops and laughter, they'll walk through this world. 下面的这首经典的插曲来自电影《出租车司机》。这部电影和《猎鹿人》同一时期上映，以一个出租车司机的视角讲述发生在战争结束后的纽约。这个时候美国上下都颇为的尴尬迷茫，他每天开着出租车目睹着纽约的堕落，最后却戏剧般的成为了公众英雄。Thank you.

受较强冷空气影响，今天白天本市天气以晴为主，偏北风四五级，阵风可达七级左右。目前本市处于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中，请大家注意防风防火。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四五级，最高气温18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5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川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衣气象指数为3，大部分时间是宜穿毛衣类服装。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我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车辆行驶基本正常。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你有没有被一部电影感动过？当你遇到爱情，拥抱浪漫时刻。 I love you. 当你偶尔迷茫，感觉不到快乐。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当你为了梦想，准备放手一搏。一首歌曲，唤醒一部电影的记忆，一部电影在跳动的音符中铭刻。月影留声， 欢迎收听《月影留声》，我是于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经典的剧情电影插曲。下面的歌曲来自电影《伴我同行》，这部影片是一部关于成长的电影。四个少年家庭各有问题，他们都有自己的心事，因此在彼此的身上，他们可以寻找到安全感和肯定。插曲和电影同名，来自欧美歌手本义金。 When the night has come and the land is dark and the moon is the only light we'll seeNo, I won't be afraid. Oh, I won't be afraid. Just as long as you stand by me. So, darling, darling, stand by me. Oh, stand by me. Oh, stand by me.Stand by me. If the sky that we look upon should tumble and fall, or the mountain should crumble to the sea, I won't cry, I won't cry, no, I won't shed a tear, just as longAs you stand by me. And darling, darling, stand by me. Oh, stand by me. Oh, stand now. Stand by me. Stand by me. 上面这段旋律是《与人》的结束曲。与人是指一种自我封闭症患者，这类人呢，性格孤僻，不善社交，只会自我思考，其中也不乏一些在某一方面智力超群的人。汤姆·克鲁斯在这部影片当中贡献了不凡的演技。那接下来的曲子来自他主演的另一部电影《生于7月4日》，这是我认为汤姆·克鲁斯主演的最好的一部电影，值得一座奥斯卡小金人奖杯。

上面的这首著名的《草莓田》是翻唱版，这是电影《我是山姆》的配乐。这部影片讲述了一个智商只有相当于七岁的孩童的父亲，与有关当局争夺女儿抚养权期间发生的故事。这部影片非常的感人，同时呢，这部电影的配乐也都非常精彩。下面的这首《我们俩》就是来自这部影片。今天我们分享的电影都是非常值得一看的故事片。那最后一首歌曲是一首粤语歌，来自莫文蔚的《恋一世的爱》。这首歌曲出自周星驰的电影《喜剧之王》，这部影片可以说是非常的好看。那伴随着这首歌曲，今天的节目也要跟你说再见了。感谢收听，也欢迎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更加精彩的音乐加速度。Trust you. 是有点烦 Nothing I can do 事情的到喘不过气已经累到快要窒息 Got you in the mood You know it Got you in the mood You know it 一觉睡到自然醒的感觉 Good good hey stop 不要第一时间打开手机就看那堆破事看看你的样子黑眼圈打得快取代脸的位置思绪没有外太空懒懒地抱在水中都轻轻跟着节奏 We got you in the mood We got you in the mood 一汽奥迪30周年，即日起购全新奥迪 A8L， 专属购车领域尊崇先享，开启智慧明天，三十而立，理想先行。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恭候您的莅临。 行程中，让关心您的人随时了解您的行程信息。滴滴出行提醒您，习惯使用行程分享，您的车辆信息与位置，亲友看得到。 70年日产纯电科技，全球专业纯电家教，轩逸纯电为爱上市，补贴后官方指导零售价15.9万起，详情咨询当地专营店。东风日产轩逸纯电，要锦鲤就来乐德港奇幻乐园，北京第六届惠民文化消费季和夜场全家沉浸式狂欢活动火热进行中，神秘刺激，欢乐搞怪，就等你来，民生探险，你。